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一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课的记录。讨论伊始，主持者先做了一番交代，可以有助于大家更好地领会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从而为讨论课的讨论做准备，并先行指明讨论的意图。这一番交代已经触及有关的问题和论题，他们有的在接着的座谈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有的更为隐蔽地规定了本讨论课的进行。这个讨论课由于它所讨论的内容之特殊性的缘故，而表现为一种尝试。它与海德格尔在其教书生涯中所搞的其他讨论课的讨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更直白地说来，不同处在于，这次讨论课所依据的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文本，而是海德格尔自己的一个文本。在这种谈论演讲所道说的事情的尝试中，显示出一种比演讲本身更为厉害的大胆冒险。演讲本身的风险在于，它以陈述句来述说与这种道说方式根本就格格不入的东西。可是必得注意，现在要紧的不是单纯的陈述，而是一种由问先行期备好了的答。此种答力求适应于所涉及的事态，在所有这一切陈述、问和答那里，一个先决条件是对事情本身的经验。如是看来，本次讨论课的尝试性特色便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所指引，意图指出一种由其本身而来，拒绝委身于传达性陈述的事情，另一方面它又必得用力，从一种经验而来，在参加讨论的人们那里先行期备对所道说的东西的本己经验，即对那种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东西的经验。于是乎，根本说来，这个讨论课的大胆冒险就在于，他尝试去述说某种不能按知识的方式加以传达，但也不能凭一味的追问来加以传达，而倒是必须已经被经验到了的东西。此种有所述说的尝试的意图就在于期备这种经验。这个讨论课的目的如下：纵观海氏的整个演讲报告，该报告的宏旨大意，以及该报告与海氏思想之大体的联系。此外，还提出以下任务：弄清当今时代的哲学的情势，在这个时代中展露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哲学的示威来标记这个时代的特征。这种示威本身显示出一个多样的面貌。倘若我们把哲学了解为形而上学，则所谓哲学的示威就表现在思的事情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事情了。在这同时，形而上学本身兴许还要继续存留下去。显然，哲学的替代现象，哲学的可能的出路就将是，其一，对传统的哲学本文的单纯阐释，对形而上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其二，哲学被逐入逻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中，简言之，被逐入人类学之中。参加本讨论课的必要前提是对于形而上学之历史的知识和经验，因为在讨论会上，我们不可能明确地论及各种历史性的关联和个别的形而上学立场。黑格尔是一个例外，在会上得到了深入的探讨。而这是由于以下值得注意的事实情况，即人们总是一再的，并且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相提并论。尽管按实情来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比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立场都要远离于海德格尔的意志，但在两个立场之间看出一种同一性，并因此认为两者可以相提并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何以这么讲呢？把作为对象的存在思辨的展开为作为概念的存在，这说明什么呢？ 在此展开过程中，如何贯彻着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呢？为什么作为思辨辩证法的思想是与存在相符合的呢？所以回顾黑格尔对存在的探讨，以澄清海德格尔本己的道路，并理解海适的思想，就必然要与黑格尔划清界限。而这种划清界限，并不是简单的否认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力求揭示相似假象的根据所在。在对这个讨论课的特征、目的和参加者必备的形而上学知识等做了上述初步说明之后，便转入对海适的演讲本身的讨论了。标明这个演讲的思路，即可揭示他在海德格尔的整个运思努力中的地位了。这个题为《时间与存在》的演讲，首先追问存在的本己因素，进而追问时间的本己因素，于是便表明存在以及时间都不存在。如此这般，便得以过渡到有。对这个有的解说，首先着眼于给出，既知着眼于给出的他，这个他被解释为本有。简言之，这个演讲从存在与时间谈起，过渡到时间与存在的本己因素，再谈到给出的他，由此而谈到本有。我们或许可以凭着适当的谨慎小心地说，这个演讲就是重演了海德格尔的从存在与时间到后来的本有之说的思想的运动和转变。那么在这种运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发生的问和答的转变的情况又如何呢？存在与时间致力于根据时间的超验境遇做一种存在的阐释。这里超验的意味何呢？它并不是指在意识中被构造的经验对象的对象性，而是指根据此之在的成名而被展望到的存在，亦即在场本身之规定的筹划领域。在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中，迄今未被思的蕴含在作为在场的存在中的时间之意义，被回复到一种更为原始的关系中了。说到一种更为原始的东西，在此容易造成误解，但即便我们首先不去确定如何理解这种更为原始，亦即这种更为原始如何不可理解，也还有如下情况，即海适的思想不仅是演讲本身中的思想，而且是海德格尔的整个道路中的思想，是具有回形的特性的，这就是返回步伐。值得注意的还是这个标题的多义性，在返回一说中大有必要探讨一下返回何处和如何返回。但这样一来，我们便得以提问，这种构成海适思想之运动方式的回形是否和如何连续于下面这回事情，即本有不仅作为遣送式隐逸，而乌宁说本有之为本有就是隐逸。在存在与时间的疑难问题中，已经显示出此种隐逸特征了吗？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着手探讨这部著作的简明意图，或者说必须着手探讨在存在之意义问题中时间所具有的意蕴。存在与时间中被说成是存在之意义的时间，在那里绝不是问题的答案，问题的最终依据，相反，它本身还是对一个问题的命名。时间这个名称乃是后来所谓存在之真理的先行名称。时间阐释的初始目标是此在之时间性的到时特征，也即那种绽出，这种绽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对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成名和无弊的暗示。而这一实际情况在存在与时间的已经出版部分并没有明白的被提到。如此看来，尽管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时间的阐释仅限于此在之时间性，并且绝口不提存在的时间特征，而相反的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则蓄意放过了人对于存在之成名的作用不提， 但在那里，通过对舞弊和在场的暗示，时间还是自始就脱离了通常的理解，而包含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如是看来，无论是时间与存在，还是存在与时间，关键都在于避免，或许蕴含在时间这个标题中，而且首先也确实蕴含在其中的那种狭隘性。这在《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中已经明白地做了，而在《存在与时间》中则更多地处于运动和未曾道出的定向过程中。但即使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时间也已然是关联于无弊，而且从希腊的在场方面被思考的。如若被说成是存在之超验境遇的时间的情形，就如上述，那么我们当如何来标识那种引导着存在与时间之出发点的基本经验呢？在其中就已经可以张明一种隐逸特征吗？那种力图在存在与时间中首次道出自身，而以超验的问题方式，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还说着形而上学的语言的经验，就是尽管在整个形而上学中，存在者之存在已经被思考和被把捉了，从而存在者之真理也得到了揭示，但在存在之一切显示中的存在之真理本身，从未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而始终是被遗忘的。因此，存在与时间的基本经验乃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但在这里，所谓被遗忘状态也是在希腊意义上说的，意味被遮蔽状态和自行遮蔽。存在之被遗忘状态显示为不思存在之真理，它容易被解释和被误解为迄今为止的思想的一个单格，至少是被解释和误解为某种通过明确的承接和实行了存在之意义，亦即存在之真理的问题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的事情。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且存在与时间尤其如此，被认为是提供和揭示了一个基础，即一切形而上学赖以立身而又不能达到的那个基础。而且这样一来，以往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便被扬弃和清除了。然而，对正当的理解来说，要紧是看清，上面所谓迄今为止不思存在之真理，并不是什么耽搁，而倒是应当思之为存在之自行遮蔽的结果。存在之遮蔽作为其独有体现而归属于存在之成名，构成形而上学之本质，并且成为存在与时间之动因的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归属于存在本身之本质。因此，对于一种思存在的思想来说，便端出这样一项任务，即要如此这般的思存在。以至于这种思想根本上也涵盖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于是，一方面以存在与时间为发端的思想，乃是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中苏醒过来，而这种苏醒必然被理解为一种对从来未曾被思的东西的回忆。但另一方面，作为这样一种苏醒，这种思想绝不是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清除，而是置身到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之中，并且立身于其中。因此，这种趋向存在之被遗忘状态而从中醒来的苏醒，乃是入于本有之中而不醒。在思存在本身，亦即思本有的思想中，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作为这样一种状态，才是可经验的。这种思想的特征一再被标识为返回步伐。人们首先会把所谓返回步伐了解为一种离开和一种去往。于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那种离开存在者之敞开状态，而去往在可敞开的存在者中保持遮蔽的敞开状态本身的运动。然而，在返回步伐这个名目中还另有所思。返回步伐乃回到那才要到达的东西面前，并荧惑与这种东西的距离。这种对距离的荧惑乃是一种去远，是对有待思的东西的自行趋近的开放。在返回步伐中，敞开状态本身作为有待思的东西闪现出来， 但它向何处闪现呢？也即说，从返回步伐方面来看，此种返回步伐引向何处呢？这个何所向不可确定，它只有在返回步伐之实行中才能得到规定。而这也就是说，它是从那种对在返回步伐中达乎闪现的东西的应和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鉴于这种何所向的不确定性，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困难。仅仅是对于知识而言才有这种不确定，以至于闪现之位置自在的是确定的，而对于知识依然是遮蔽着的。是这样吗？反过来说，如果不光是对知识而言有这种不确定性，而就是何所向本身之存在方式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以下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思索这样一种看来不能仅仅根据我们的尚未知之困境来理解的不确定性呢？倘要获得一种澄清，我们就可以说，尽管此种表达是不合适的，何所向之位置的实情是确定的，但这个位置如何存在，这对知识来说却还是遮蔽着的。而且必然还悬而未决的是，此位置之存在方式是否已经确定，或者它是否本身要在步伐之实行中，也即在所谓的入于本有而不醒中才产生出来。于是就要重新尝试把演讲的基本意图和动向刻画出来，而这样做又导致了对存在与时间的沉思。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看，演讲的整个思路，也即从本有方面来规定存在，就可以被解释为像根据，向本源回复。这样的话，本有与存在之关系便是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了。而这里所谓的先天，还不只是在近代哲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知识和对于知识而言的先天。于是乎，各种症结就是一种奠基关系。从黑格尔的立场来看，更可以将这种奠基关系规定为把存在取消和扬弃到本有中去。此种解释也由于那个被用于标识存在与时间的意图和思路的称号基础存在论而变得显然。这个称号立即被抛弃了，而且恰恰就是为了对付此种误解才抛弃的。在此必得注意的决定性的事情是，基础存在论与存在与时间所准备的唯一的存在之意义问题的关系。根据存在与时间来说，基础存在论乃是此在之存在论分析，因而其他一切存在论所原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据此看来，似乎基础存在论乃是那种还复却如而要立足于此才建造起来的存在论本身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事关存在之意义问题，而意义乃是被筹划的意义，筹划是在理解中，而且作为理解而发生的，存在理解构成了此在的基本特征，那么对此在之理解境遇的制定，就是对那种看来只能建造在基础存在论之上的存在论的一切制定工作的条件。于是，基础存在论与未能进一步公诸于众的对存在之意义的揭示的关系，就大约类似于基础神学与神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尽管无可否认，存在与时间本身还没有清晰把此点道出。乌宁说，存在与时间还在向此努力的途中。他通过一条超越此在之时间性的通路，在作为时间状态的存在之阐释中来寻找一个时间概念，寻找存在之为在场由之而来才自行给出的时间的本己因素。而这就表明，基础存在论所说的基础不承受任何上层建筑，而倒是要在揭示了存在之意义之后，更原始的并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演整个此在之分析。这样，正因为基础存在论之基础并非可以在其上建造什么的基础，并非不可动摇的基础，而乌宁是一个可动摇的基础。 正因为对此在之分析的再演已然共属于存在与时间之探讨，而基础一词却与此种分析的暂先性质相违背，所以就把基础存在论这个称号抛弃了。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还讨论了几个段落，要搞懂这几个段落不容易，但对于理解海适的演讲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在演讲的引论部分末尾，有必要来陈说这样一种企图，这段话就端出了一些困难。首先，其中有这样一句，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的企图是必要的，因为否则就不再能合乎本己地把今天的那些围绕着地球而存在的东西的存在带进我们的视域。在这个句子中就含着一个大矛盾，此矛盾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揭示。演讲中只是指出它是与那个以今天的存在的东西的存在这个短语所思及的座驾的奇异性联系在一起的。再者，作为本有的先行显现，座驾乃是使此种尝试成为必然的那个东西。可见，正如人们可以从演讲稿中得知的那样，对当今现实的理解的必然性并不是此种尝试的真正动机。深入的问题是，今天围绕地球的存在东西的存在这个表述，是否意味着把普遍性的存在问题狭隘化了，使它局限于所谓沧海一粟的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了？这种狭隘化是否发源于一种人类学的旨趣？会上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澄清这个构成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座驾如何可能是一个表示普通存在的名称。就我们所知，座驾只是关于在地球上发生的东西的座驾。之后，会上解说了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这个短语。这个短语与第25页上所说的不顾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一样，都是缩写的表述。原话是，不顾那种根据存在者来论证存在的做法而思存在。可见，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并不表示与存在者的关联对存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可以撇开这种关联不谈了。它务宁是表示勿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存在。所谓根据存在者来论证存在，尽管首先是指形而上学的神学机制，但并不尽然是指这种神学机制。后者也就意味着作为自因的最高存在者为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提供基础论证。首先被思及的是存在论差异的形而上学特征。根据存在论差异，存在就是为存在者之故而被思考和把握的，以至于存在处于存在者之统辖之下，而又无损于它的根据存在特征。演讲引论部分之后的开头几句话，也同样端出了某些困难。劈头就说，从早期的西方欧洲的思想直到今天，存在指的都是诸如在场这样的东西。这话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存在的意思唯一的，或者至少以这样一种优先性与在场相同，以至于它的其他规定性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吗？唯独在演讲中表现出来的作为在场的存在之规定，仅仅是出于这个旨在共同思考存在与时间的演讲的意图吗？或者在存在的全部规定性中，在场具有一种不受演讲之意图影响的实际的优先地位吗？首要的，作为根据的存在之规定的情形如何呢？在场，在场状态，贯通在一切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中，贯通在一切存在规定中。即便是作为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的根据，作为奠基者的根据，就其本身来考察，也通向期流，即持存，通向时间，即当前。不仅在希腊的存在规定中，而且譬如还在康德的设定中，在黑格尔的作为正题、反题和合题之运动的辩证法中，都有当前在说话，都呈示出一种在场的优先地位。 上述启发性的提示表明了一种参与所有对存在的烙印而起着决定作用的在场的优先地位。至于这种决定作用的方式如何，从中自行程式的在场的优先地位具有何种意义，这类问题还是未层思的。那就是说，在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中，在场的优先地位还是一个断言，而作为这样一个断言，它却是思想的一个问题和任务，也即要思索，是否从何而来，并且在何种意义上有在场的优先地位呢？所以演讲的第一段接着上文所引的句子之后继续说，从在场状态中讲出了当前。这话是多义的，一方面它可以这样来理解，作为到场的在场是根据审听者，根据审听者的在线而被思的，于是当前就是在场的一个结果规定，而可以称之为在场与审听着的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可以这样来理解，十分普遍的从在场显露出时间，而究竟如何和以何种方式显露出来，却还是悬而未决的。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这第二方面的意思在演讲中已经表出，但对问题的阐明的多义性和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情，即开头这些句子并不是要推出结论，而是要对论域做初步的接触，这就容易引起误解，而要消除这些误解，只有靠我们对整个演讲的论题做持续的观解了。第二个课时一开始先就讨论课开头的一般性说明做了某些补充。 A. 存在和思想的关系与存在问题的共属一体性。尽管存在和思想的关系，或者存在和人的关系，在演讲中没有得到明确的探讨，但是必须牢记它根本上包含在存在问题的每一步骤中，同时也必须注意思想的双重作用。根本上归属于存在之敞开状态的思想，首先乃是被看作人之特征的思想。从存在与时间来看，可以把它称为领悟着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乃是解释着的思想，也即说，是思存在和思想的关系，以及思一般存在问题的思想。在此有待思索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思想是否能够先行划定解释着的思想的特征，也即是否能够划定哲学的思想之与存在问题的归属方式。依然可疑的是，解释究竟是否能够成为思想的特征。如果思想要真正的承担起存在问题的话，于是事关宏旨的是，思想要为有待思的东西开放，而且保持这种开放，以便从有待思的东西而来去获得对它的规定。B. 暂先性。思想在沉湎于本有之际，才从本有那里获得其规定性。这一点在前面对返回步伐的探讨中已可见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思想的一个更进一步的特征，它对于存在问题的实行来说共同起着决定作用。这个特征就是暂先性，它超出了其最切近的含义，即这种思想始终只是预备性的，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即这种思想总是先行的，而且是以返回步伐的方式先行。这样来看，对先行性的强调就并非起于无论哪一种做作的谦逊，相反，它具有严格的实际的意义，其意义相关于思想和有待思的东西的有限性。返回步伐之实行愈是合乎实情，先行的道说就愈是具有应和的特性。 C. 入于本有的若干道路。在较早的一些著作中已经谈到了本有。一，在论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已经谈到本有，但只还以一种蓄意的含糊来谈的。二，较为清晰的对本有的谈论是在1949年搞的四个演讲中， 这四个演讲冠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即“观入在者”。各个演讲的标题分别为“物”、“座驾”、“危险”和“转向”。除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外，其余两个尚未发表。三，在有关技术的演讲中，该演讲并不纯粹是上面提到的座驾这个演讲的另一个版本。四，最为清晰的本有之论在有关同一性的演讲中，即在同一与差异中。对以上文本的回忆，意在唤起一种关于迄今为止所指示出来的进入本有的道路的差异性和共属性的思索。进而关键的，对于演讲之进程和方式来说颇为重要的第五页上的一段话，是深入的沉思的对象，所涉及的就是从任何存在者都通过到亦即存在的那种给出这段话。首先解说了标识一词，任何存在者都由存在者而被标识为存在者。选用这个词是十分谨慎的，为的是命名存在对存在者的震动。标识与显示相近，指示着轮廓、形态，仿佛是那种存在者本身所特有的什么。形态，从存在者方面来看，存在乃是有所显示、有所显明而又不显示自身的东西。眼下讨论的这段话继续道，主演于在场者来看，在场显示为让在场，但现在必须本真的思这种让在场，只要在场被允许了。关键是这个但现在，它使后面这句话与前面那个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且表明开始进入新的东西了。在具有对照作用的但现在中显明出来的这种差异，何所关涉呢？那就是一种在让在场中，并且也即首要的在这一让中的差异。区分开来的两部分是：一、让在场，让在场，在场者；二、让在场，让在场，亦即朝向本有而被思。在第一种情形中，作为让在场的在场，关涉于存在者，即在场者。因此，其中所指的是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和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这里的让是根据原本的词义来理解的，意味放弃、放走、让某某离去，也即释放到敞开之境中。让在场所让出来的在场者，由此才作为一个自为的在场者，被准允而进入共同在场者的敞开之境中。在此未曾道说并且大可质疑的还是从何而来并且如何有敞开之境呢？然则如若要合乎本己的来思让在场，那么被这一让所切中的就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场本身。据此，这个词接着也可以写成让在场，这里的让意思是允许、给出、达到、发送、让归属。在这一让中，并且通过这一让，在场便被允许而入于他所归属之所。由此可见，决定性的双重意义就包含在这一让中，相应的也包含在在场中。由那个但现在而形成相互对照的两部分，并不是无联系的，两者的关系是不无麻烦的。从形式上说来，在相对的两部分之间有着一种限定关系。唯当有在场之让，在场者之让在场才是可能的。但是应当如何合乎本己的思这种关系，如何从本有方面来规定这里所说的差异，此类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了。主要的困难在于，从本有方面而来，我们必得为思想免去存在论差异。反之，从本有方面而来，这种关系却自行显示为世界与物的关系。它首先还以某种方式被把握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而同时却丧失了它的固有特性。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